1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对，我们在这个特别好的天气，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的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伴侣动物的问题。 今天天气怎么就特别好了？你给我解释。 凉快呀。 凉快吗？ 有些地儿估计可能下了点小雨。 刚才下了好几滴， 是吧？本来我要不上节目就上山上看看云去了， 本来我要不上节目我就洗车了， 是 结果又拦住。 那幸亏你没洗车，然后又马上下雨了。 我因为天气预报的问题告诉我经常要下雨，结果一场都没下，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洗车，真的脏的都可以 画画。那一定得忍忍，下周还一直有雨呢。 好的， 好吧， 一直不洗。 哎，对对对，好，今天咱们不说洗车的问题啊，咱们说洗狗的问题。洗狗的问题咱们之前也聊过了，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问题啊，是前两天也是我在遛弯的时候遇到的一朋友向我求助。 又有人向你咨询了。 对。 你怎么现在 我发现我答不了。 你拿到医院的授权了吗？你就 没有。 外面开始招摇撞骗。 反正我也没收钱。 啊 人家问我也就如实答。 就是百度一下、 啊、 是吧。 对。这一次还真没百度。因为我想了一下，我可能 不 太知道。 都不知道如何百度。 他说他们家的狗狗最近开始咳嗽， 嗯， 然后我就问他是干咳呀、啊、还是能咳出 痰 来，痰 是吧？ 对，他说是 白的呀还是黄的呀， 偶尔有痰 上更厉害还是白天咳的更厉害， 没问的那么具体 哦， 对吧，毕竟我也不是大夫， 嗯， 具体流程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嗯， 然后呢就咳嗽吧，我说我第一个冒出的念头是狗狗会咳嗽吗？ 好像是会的。 我反正我们家的狗我只见过它吐 哦， 我没见过它咳嗽 哦。 后来呢我就想了想，我说可能会咳嗽吧、 嗯、 我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边搜索咱们周六聊过没聊过关于咳嗽这个 狗咳嗽是什么声儿，你是不是在想， 哎对对对，就他们真的是会咳嗽吗？ 哦， 还是比如他想吐没吐出来， 哦你说是卡着了的那种， 哎哎哎， 我就想咱们那种正常的咳嗽， 对对对，我就想说哟，这个好像咱周六还真没聊过 哦， 所以一开始呢我也借着我朋友这问题， 嗯， 问一问今天两位专业的大夫啊，来先给我们解答一下。 那先请出两位大夫吧。 好吧好吧， 来自美联综合的唐大夫和孙大夫， 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唐国良。 张老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丽媛。 哎，行者好啊。 行行行行， 对吧，一到我们这个组合就很有趣， 就剩两个了， 感觉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发生一样， 咱们两个也没有挑到太好的角色。 剩下的不多了，关键是这没得挑。 来来，让他们解答。 来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孙长老给我们解答一下 咳嗽的问题。 咳嗽的问题， 嗯， 他们会咳嗽吗？ 会咳嗽啊， 会咳嗽， 会咳嗽。但是很多没有见过狗咳嗽的，可能一上来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对、啊， 包括猫咪也是。然后有的主人就是到医院的时候就会说它卡东西， 对， 就是卡。然后就是最容易引起就是一些误会的，就是它。特别担心是卡住什么，比如说我们家狗吃鱼刺了，然后会不会卡在哪儿、 啊、 但是这种可能性都一般很小、啊、就还是咳嗽的本身的一个反应。然后还有就是猫其实最容易跟呕吐相关、 啊、 就很多主人描述就是我觉得它是要吐毛球但是没吐出来的样子。 哎，对对对， 嗯 对。 然后而且咳嗽和呕吐有的时候是在我们问诊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跟主人问好多好多详细的这种细节才能去区分的。 哦、 嗯、 就很难区分是吗？ 嗯，就没有见过的很难区分， 就得现场听、 哦、 对，或者现在就是都有那个手机，就是 视频， 我们会跟、 哦、录个小视频 录一段、 哦、 对 对对对对、 嗯、 哎，他那个那您说就是很像呕吐和咳嗽的前期是很像吗？都是、 嗯、 那样的。 它是这样，就因为有一些动物它咳嗽会吐出就是东西， 对， 就它有的时候可能咳得太厉害会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然后有的就直接就是吐痰，所以它主人就说我们家狗吐，就很多来的时候就说吐、 哦、 然后呢但是有可能你就比较走运的话在诊室里听到它轻微的咳一声，然后你就会问他说是这种感觉吗、 嗯、 然后他说就是这种感觉之后吐，那可能就可以区分它是咳嗽之后的吐、 哦、 而不是那种呕吐、 哦、 呕吐它会抽身体的抽搐然后嗷嗷就吐出来，然后咳嗽它还是咔咔。 哦，那他们为什么咳嗽呢？是不是叫的太多还是 确实，比如说像我们咳嗽，可能是上呼吸道感染了， 嗯， 对吧？感冒了， 咳嗽， 对，就是这些病，他们是怎么回事呢？是说话说多了，还是真的有病啊？ 嗓子眼儿卡鸡毛是吧？都有可能吗？ 对，其实是可能的，就是比如说是有一些就是东西卡住啊，嗯、就是相当于吸进一些毛也会，嗯、但这都是暂时的，可能咳完了就没事。 就呛的了， 吸进自己的毛，有可能、 啊。哦，那挺好。 你觉得可能吗？ 就自己把自己搞死了。 我真的吸进过我们家狗的毛，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吸进过你的呢。 就是你想那个长毛狗，长毛狗在。那个脱毛的时候，它那好多那种小绒毛，有的时候会有一根半根是在空中飞的 啊、 嗯，飞起来以后，你就跟前一阵那个柳絮、杨絮是一样的 哦。 你有时候在家睡觉，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吸到鼻孔里、 哦， 吸进去以后，我咳了好久 哦， 就感觉那个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 哎呦，那 非常难受。 你可以考虑喝杯水把它咽下去。 喝了。 哦、 喝粥喝水喝各种东西吃馒头这些都不好使、 哦、都不好使、哎、 真的就是非常难受，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他们也有可能吸进自己的毛， 对，有可能有这种因素、 嗯、 然后但是咳嗽的鉴别诊断特别多，就一方面是这个，但是如果老咳嗽也要看他是不是有这种就是炎症啊，就包括您说的这个、 嗯、 就类似于人的上呼吸道的问题， 嗯， 然后有没有可能是肺炎， 嗯， 支气管炎、 嗯、 或者说他老年性的这种心脏的疾病也会引起咳嗽、 嗯、 包括气管的一些问题都会，它的鉴别诊断特别多 哦、嗯、好吧，看来确实有咳嗽这回事儿、啊 嗯、 咳嗽是临床上很常见、哦、 很常见、啊、 对，很常见的一个症状、 哦 嗯、 就是好多病都有这个症状 哦，明白了，因为我确实是没有见过狗狗咳嗽是什么样的、啊、 我见过 啊，你见过你们家的咳嗽狗， 我还给它治愈了， 你给他治愈的， 对， 哎，来来说一下，分享一下经验，怎么治的？ 当然我也去医院了啊，就是带着去医院，医院后来我那个人家大夫也说，那个就是肺部有点罗音儿 哦， 然后我一听， 这是怎么听的呀？ 听诊器嘛， 就拿听诊器听啊、 嗯、啊，我一、 哦、就跟人一样是吧？ 对，我一听肺部有点罗音儿，那有可能就是肺部稍微有点感染嘛，对吧？可能就是有点黄痰，我觉得这不就是那个消消炎。 嗯， 就差不多了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嗯， 反正大夫可能开的也是那个类似消炎药之类的， 几支糖浆 倒没有，然后但是好长时间还没好，就吃了大夫那个药、 嗯、 然后我就想，嗯，这个因为已经确诊了， 大夫是个庸医 我也没这么说，但是我就觉得可能见效有点慢，而且呢、 嗯， 人家也确诊说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病、 哦、 就好像就是咱们上呼吸道感染了，它就是类似那样的东西吧。 嗯， 然后我就自己在家给他配了点小药。我不是也是在中医药大学稍微学过那么一丢丢嘛、 哦、 对吧、 哦、 然后我就在他平时的水里头给他掺了好多薄荷。 哦， 人家不是有种那个薄荷叶吗，给他揉碎了。 嗯， 或者大家到药房他有那个薄荷那个杆儿， 嗯， 那个杆儿就是清凉的作用更大，就是你喝起来更凉、 嗯、 比那个薄荷叶要、 哦、 但其实是一个味儿。 嗯 嗯，你就给我就平时呢他的水里头就给他泡那个，因为就跟咱你要是嗓子眼痒痒咳嗽的时候、 嗯、 你喝那个薄荷你也会很舒服。 嗯， 就它一凉嘛、 嗯、 首先就是一是让他平时舒服，还有我就会把金银花搓碎了，因为也是这个茶叶店药店都能买到、 嗯、 它就是有点消炎的作用，然后平时也能代茶饮，就大家平时也能喝、 嗯、 因为我自己就总喝，因为咱们说话多了偶尔嗓子也会有点那个发炎的感觉。 你们俩一块儿， 对，我们俩一块儿。它呢因为那个啊苦，就适口性非常差、 哦、加点冰糖， 所以你要是给它加冰糖我又怕它又痰多了、 哦、 搁到水里给它泡吧，它一苦它不喝了。 对， 所以我就给它搓碎了以后，因为它是干的嘛，搓碎了以后给它掺到它的饭里头、 哦、 掺到那天 直接吃。 对，那几天给它尽量做点湿粮，就是它有那个肉味儿什么掩盖、 嗯、 你稍微有一点那个它也不太在意，它就吃进去了、 哦、 然后这么大概一周左右康复了。 哦，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治愈的，也有可能是人家大夫治愈的。 哦， 但是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我给的那些没有太大的坏处。 哦，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因为这两个都吃不坏。 孙长老，天蓬元帅这种做法合适吗？ 咱俩谁像天蓬？ 三三， 要看它是什么问题、就是因为罗音的话有可能只是就是比如说支气管、有一些支气管炎、但是要是严重的会有比较严重的肺炎甚至肺水肿的话、就肯定要积极的还是用西医的方式去治疗。但是有很多就是可能治了有两周左右还是没有见效，或者说效果不明显、或者还是持续咳嗽的，我们也会选择用一些偏方啊或者是中医的方式。 是偏方，把李一涵大夫叫来跟他变一变 啊。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狗的鼻子它的构造是什么样，因为它耳朵不是跟咱们人不太一样吗？它是曲里拐弯的，是吧？拐了好几道弯。它鼻子，因为我带我们家狗去游泳的时候啊，我就坐那儿观察，其他的狗狗游的好的、游的不好的都有啊。然后呢，有的那个狗呢，它就穿救生衣，说什么呢？说是头沉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它的 头沉，就一下水，四个脚在上头，然后头在底下，是吧？ 就是 头沉， 头容易淹着，不知道就是头抬不起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听这个问题，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说容易淹着。但是啊，我就看。就算这个救生衣也好，还是他就一猛子扎进去也好，我从来没见过啊。反正我去的次数有限，那么几次，没有一次我看见过狗呛水了。 哦、 我没见过狗呛水。那他的是不是因为鼻子构造比较特别，所以他就不会呛水啊？还是他一遇到水就跟那河马似的，嘣、就闭上了？ 你把两个大夫问住，他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唐大夫来检查 一 下， 一样的那个一样会呛水。它鼻腔，因为它的形态会跟人不一样，它整个鼻本部是突出的。当然也有一些那种面部是平的，这个包括犬猫也有类似的，但是整体上应该跟人是接近的。它有鼻部内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有相应的鼻窦，那跟人差异不是特别大，形态会有一些别，但是整体它还同源器官。那说到呛道呢，它更多就是。主要咱们腔道是气管，那气道的话，它会跟人一样，都会有这个会厌软骨，就是平时遮盖住 盖住 气管， 自动盖， 就防止吃东西时候呛到。但是它一样会有呛到的概率。那我们确实也有碰到过，就是在外游泳然后溺水身亡的狗狗，我们有遇到过。 他们 真的会溺水啊？ 先天都会有吗？ 但是 对，会有 水域比较大，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也会出现 一个浪打过来。 对，那就不知道了，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状况。 哎，那个老孙，你笑什么？一个浪打过来，这个事儿怎么了？你告诉我啊， 自己呛着过吧？ 对， 就人咱们野外去游泳，就是游泳池，因为没有风浪嘛，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包括现在咱们带狗狗去，大部分都是室内的，就它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风浪，或者水下也不会有一些不明的一些水况一些状况。那在野外这个风险会大，就包括很多水体现在就是咱们北京也不让游人去下去游泳嘛，就因为这个会有风险。对人对动物都一样。 好啊， 其实很多淹死的那些动物还是它身体状况本身的就是有异常可能，但是咱们人可能下水之前会比较了解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合下水，什么时候不适合。但是动物可能咱们看不出来，然后或者说它有一些，就比如说本身心肺功能不是特别好，但是没有察觉到，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明白。那既然咱们聊到这个游泳了，因为马上也要进入到夏天了嘛，天儿也越来越热了，好多呢这个 去海边 也好，或者去直接就去游泳池，现在有不少的那个宠物的游泳池而且都还挺满的，你去那儿约还约不上， 简直是泡澡一样。 哦，那倒 对吧？ 那倒也不是， 简直就是到了狗的公共浴池。 但是人家是真有，他倒不像人， 因为深呀， 就是懒得动， 因为他贴不着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吧？ 对，而且我看啊，就是你去那边看，最多的狗狗是什么？金毛比较多， 金毛最爱水。 对，然后像拉布拉多啊，像这两个是非常多的。像边牧吧，也有一些，就是大型狗居多。但是呢，你会看见很多的那些家长都会带着，甭管自己家什么狗，反正都带着去。啊，所有甭管适合不适合游泳的，爱不爱游泳的，反正全带着去，觉得就是你这样锻炼一下，或者是你纳一下凉，挺舒服的，是吧？就带着去了。咱这个也今天咱就先从游泳开始聊，比如说游泳的时候，咱需要注意点什么？是不是所有的狗狗都适合游泳？ 是不是所有的狗都会游泳？ 我觉得得有擅长和不擅长。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也有不会的。 反正我们家，我觉得我们家那小的就不行。 你们家那小的应该也会。 他会是肯定会。原来是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去了、他呢就追鸡，追到了一个湖中的一个小岛，就那么一条路，跟着鸡跑的嘛。他忘了他怎么 结果鸡飞起来了，掉下去了。 哎，真是的，结果鸡直接从那边就喷飞到这边去了，他一下懵了，懵了就开始找我们。一看呢，我们就在等于是一个小沟的对面。但是那沟他一下跳是肯定跳不过来 嘛。过河的故事。 当时就有点懵了，因为那时候年龄还小，当时就懵了，直接就啪跳到里边，哗嚓哗嚓哗嚓哗嚓，游着就过来了。然后我说：“哟，会游泳还？”我们就说等他大了，一定带他去游泳。结果第一次带他去游泳的时候呢。我就秉承着小时候啊，就是咱教孩子说 扔进去， 直接扔进去就完了嘛，我就直接啪把这扔进去，哇，我的天，感觉真的是快淹死了， 真的吗？ 真的，幸亏人家说小狗是在这个池子里，大狗是在这个池子里，我就给它扔到那小池子里的嘛。当时我感觉它快不行了，我就赶紧下去把它捞上来了。后来人家说像你这个是不是第一次游啊？我说是是是，你给它 没给它讲过你年轻他年轻时候游过一次吗？ 哦，没讲那个，没讲那个。他说我第一次游，我就说是第一次游，确实第一次游泳。然后他说你给他穿个救生衣，结果穿个救生衣效果差不多，也是扔进去， 也是挣扎， 是真的。但是后来游着游着就好多了。不过明显他是不太感兴趣，我觉得。我带他去了两三次， 害怕。 我带他两三次了，就看见水就跑，然后就追别的狗，别的狗一上岸，就跑过去，跑过去就问人家。 不是所有的狗都很喜欢游泳， 还真的是， 对，还是大一点的狗。 所以我就在考虑，我说是不是所有的狗都适合游泳？比如说像小鸡娃娃，你说那么小，你扔进去，那不就是个水花吗？对吧？ 可能见不到水花， 不懂就没了。像这种的，您就别带着去游了，是吧？ 对。 像一些大型犬，那是不是所有的大型犬都适合游泳呢？比如像恶霸，我觉得它游得动吗？对吧？金毛什么，我觉得没问题。恶霸，我估计搁进去不懂，也就沉底儿了吧。 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具体研究过， 是吧？ 这些品种它的游泳的这个能力，但是还是看个体了。我觉得还是看个体喜不喜欢。然后像您说的这个小型犬啊，它确实很多可能会就是不太喜欢去游。然后尤其如果说第一次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就是好的记忆，就是第一次是被家长扔进去的，它可能以后就会心里有个阴影，然后见到这事儿它可能就害怕。所以就所有这些新鲜事物，因为游泳对他如果之前没有任何接触，对这个动物是个新鲜事物，那他也需要做一些脱敏。那除非这个像您说的金毛啊这些，他天性里头就特别喜欢水， 就是 他见到他可能 就是跟水打交道的。 对，那种可能他会自己主动的就跳下去就游了。那有一些就是他天性没有那么强亲水的那个这些种类，然后他可能需要一点点适应。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可能即使同样的一个品种，那比如说小泰迪，那可能不同个体又不一样，可能有些会胆子比较大一点，愿意去尝试，那有些可能真的就是你试了很多次他也不喜欢，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体了，我觉得。 而且千万别觉得他们天生都会游， 还真是 真的、 这个、 我跟你说，像明明那样的他家狗还懂得挣扎一下的，这都算好的。我见过一个牛头梗被扔下去以后真的就石化了就不动了，你知道，你看见还以为它是一个塑像，就啪扔也扔出去的时候什么样，然后倒是就沾底儿了，大家都以为它在调皮，还以为一会儿呢发现并没有，然后主人啪一个猛的扎才给捞上了，真的会有危险的、 还真是。我也不是说那么就跟扔铅球似的那么扔、也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把狗狗拖起来放在那个水面上、就是它就会自己做那个狗刨的动作。 对对 对, 对， 我是在它做的狗刨动作锻炼了一下之后、放在水里边、就那我就这么一松手啊，就这么往上一扔，就是这样。 它还没有做好你松手， 发现开始挣扎了。 感觉被坑了一样、好吧，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啊、您家的猫猫狗狗啊，包括今天因为唐长老来了，咱们这个蜘蛛啊鸟啊，我们非常著名的异宠的专家啊、蜘蛛鸟啊蜥蜴啊等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你的笑声触动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我们聊的是伴侣动物。这个我们请来的是美联综合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唐大夫，一位是孙大夫，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唐国良。 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孙大夫呢是主要研究的是 猫狗， 猫狗啊，而且主攻的是 心脏， 心脏方面的啊。唐大夫呢是什么都研究啊。 嗯， 这个除了猫狗他非常懂之外，另外鸟类是他最擅长的啊，甭管是大的小的他都喜欢，而且呢都能治愈了。另外呢还有像什么蜥蜴呀 啊等等，蜘蛛是他至今为止没怎么看过的啊，一般可能是就是没 蜘蛛人家也不看病 啊，蜘蛛侠不看病，你看他就已经死过， 对，他只是在 西游记里 边进过盘丝洞，跟蜘蛛没有其他任何的接触。 对对对，这个我们师徒不是我们这个四个人呢，今天 你们师徒， 我们一起啊，对对，聊一聊咱们的伴侣动物。刚刚呢，咱们聊到了这个。由它的咳嗽，我们聊到了它的这个鼻子的结构，聊到了游泳，因为游泳确实是天越热了，马上这个越来越热，这个大家都开始在周末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小宝贝啊，就开始到那个各个宠物乐园里边去游泳了。 嗯， 那个说到游泳啊，这呛不呛水，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我想问问孙大夫，其实我看那个游泳池啊，就是甭管是好的坏的，我去过的那么几个地儿啊。都不是说特别的怎么讲干净，说句实话啊，真的不是说特别干净。你说北京有没有干净的，肯定有，但是可能我没去，我去那仨地儿啊，三次分别换了不同的地儿，仨地儿没一个干净。 但是明明你觉不觉得其实有可能人家早上开门的时候是干净的。 哦，就是到我那儿已经被霍霍脏了。 不是，你想狗它这咱都是踩着地去， 嗯， 对吧？身上肯定也沾土， 嗯， 沾。你想你在一上岸，脚底下是湿的， 嗯， 你在路上一踩，是不是全是泥？你还要让它再下去，所以我觉得大概在五分钟之内，那干净水它就肯定就全变脏， 是啊， 对吧？ 也是， 除非你是一个特豪华的， 嗯， 室内的，然后周围没有地， 嗯， 没有裸露的土， 嗯， 然后你来之前，哎，那个先冲一下。是吧？ 对 那就跟你去那个好多泡温泉地儿，你先自把洗手都洗干净了， 是， 然后你再下人家那汤， 是， 不是那么回事儿？ 哦，那倒也是， 所以是吧？ 那倒也是， 我能理解的。 说到这个，我觉得涛涛说的对，因为我一直还看见，就是有那个工作人员啊， 嗯， 三个都是这样，有工作人员还在那儿不停的就有 打那个树叶 的毛 啊 毛，它也是室内的，然后呢，有的那个狗可能正好掉毛了，哇，一下去就一撮毛，以为是留在那儿。结果一看， 假发掉 毛了，一只秃狗上来都不知道是谁的，对，得认领，就是捞那些毛，可能是为了怎么样的。然后呢，我是感觉啊，就是这个是一方面啊，就是我说的环境差，可能因为跟人的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就像涛涛说的，确实有实际的问题出现，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不会在水里边，就是好多狗狗都在这个水里边游，我闻它那个水啊并没有特别重的八四消毒水的味儿，不像咱们进到咱们那个人的泳池里，嚯，你一问你一进去就知道，哎呦，这是进游泳池了， 哦， 那味儿特别明显，你进到他们那里边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味儿，我不知道是为了让狗狗对这个水不抗拒，对吧？因为它可能闻一闻这味儿它就不下去了， 他们是不是皮肤比咱们稍微敏感一点？ 哎， 对吧？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是可能是疏于这方面的管理，没有做这方面的处理。还有就是，当狗狗这么多狗狗都在这里边， 嗯， 万一哪 没有传染病， 有皮肤病了，它会不会通过这个游泳，它就传染上了呢？ 嗯， 这个真的会，就是有很多由于游泳引发的一些疾病，就从很多系统，比如说眼睛，就咱们也不见得是传染性的这种疾病，但是它由于水的不干净造成，可能有结膜炎呀，就游完泳回去，你再一问病史，它可能就游过泳，包括耳道的问题，就比如说进水啦，有这种潮湿的问题，就可能有外耳炎的问题出来，然后就是皮肤病是最常见的。 就是哪怕说不是这种传染性的，就有一些皮肤病是有具有传染性的嘛，哪怕说它不是一种传染性的，那它由于这个水的不干净啊，再加上它游完泳以后比较潮湿的这种情况，就像刚才咱们说很多金毛嘛，这种毛也比较多的这种动物就特别容易有皮肤病。 所以您的建议是不是只要出 要游泳？ 别我觉得游泳是一好事，真的真的，好多狗 私人泳池， 当然这有财力可以没问题。 现在有很多主人都 对 都会弄这种 私人泳池啊。 对， 哎呀 哎呀， 你看人家接触的都是我们接触不到的人群， 无法想， 咱还在想68管不管搓澡的时候，人家已经是对吧。 哦，那咱们说一点，就是大家经常去外边的公共泳池啊，出来之后是不是建议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及时的给您的狗狗先洗澡？ 对，这个还是真的挺建议的， 是吧？因为有的地儿是这样，就是像涛涛说的，您加50块钱直接在那儿就给你洗一遍，当然他不管美容什么的，但是你加50块钱有人专门有人给你洗。如果你不加这50块钱呢，自己有一个自助的吹风机，你可以负责把它吹干了。那是不是您的建议就是我出来之后还是让人家把这50块钱花一下，让人家把洗一下最好？ 对啊，就是还是出就是游完泳还是洗一下嘛，其实咱们不是游完泳也洗一下吗？ 但是我觉得洗能预防皮肤病吗？因为洗不就是香波之类的，它也就是把身上的那些土啊什么那些东西洗掉。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主要担心的不是它脏，而是担心它有那些传染病，能不能就这洗澡并不能预防这些吧？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别的，比如说给滴点什么药啊之类的预防一下？ 要真是说比如说皮肤的这种除了寄生虫以外的是没有用药物可以预防的。就比如说是癣菌这种可以传染的这种因素，但是其实还是跟动物它本身的免疫力有关系的。我不是说接触这个东西就会。 明白了，就是您的狗狗身体健康，是吧？ 对，它可能抵抗力相对强一些，就没有什么问题 啊。如果这一段一直咳嗽什么的哈，你就别带他去游泳了。好嘞。WH 有一个问题，这是问给唐大夫了。他说我从这个广东啊网购了一对鸽子到北京，路上呢邮寄了3天。鸽子还用邮寄、啊、不都放出去不就自己过来了， 自己包邮飞过来 呀、啊、可能我们不懂啊。刚来的时候状态还行，这几天吧状态一直不好，老是缩着头，拉的屎呢是绿的还不成形。问一下、专家，这怎么回事呢？怎么治疗？怎么调理一下呢？ 这真的可以网购吗，唐大夫？ 我不太建议了，因为毕竟动物是有生命的。那你就是网快递也好或者什么，就是 对呀， 无论给它打包打得多好，那我没有办法保证运输的过程中它一直是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操作。那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快递这个是如何运的， 对，就正常它肯定也是颠过来调过去，肯定会 那是 经历无数次地震的感觉。 这是有挺大风险的，因为我确实临床接诊也接触过这样的，就是他刚买的然后收到了就当时就来医院了，因为我看到的时候他是这个快递盒子已经瘪了，然后盒子里有一个小的龙，我忘了当时什么鸟，应该是一个牡丹或者虎皮鹦鹉一类的吧，是一个小鸟，它里边那笼子已经完全摔裂了。 哎， 对，然后那个鸟一条腿断了。 哎呀， 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真有人这么干呀？就是在网上这么寄这些动物？ 会有这样？ 那不会憋死吗？我一直想，因为你快递不是都缠好多那个透明胶什么的吗？ 这不知道，可能会有一些通风的这个通道吧，打一些眼儿之类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就是快递动物这是一个就是既很大风险，而且 非常， 我觉得对动物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就负面影响的。对，我觉得，最好还是见面，你能看到这个动物，然后你也知道这个就卖给你，比如卖给你买鸽子，那卖给您鸽子这个人，他的这个资质啊，各方面你也能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这样对您之后，比如说这个动物有什么状况，你可以随时跟这个就是销售的这个这一方去沟通。然后咱们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您这位听众提到他刚拿到吧，应该时间不长，那出现这些状况。那因为鸟本身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受环境刺激，就容易应激，就是受到惊吓的一个物种。那在这个运输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会让它导致出一些问题。那 在这个新环境，到了新环境的一个星期都是一个比较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时机，他换了环境之后，包括这个运输造成应激可能都会让他出一些状况，身体可能他的免疫受抑制，因为他整个这个应激过程中他的一些激素的分泌让他免疫力会下降，更容易受到一些外来的疾病的一些侵扰。那同时如果说他体内有一些潜伏的一些疾病，那包括一些病毒性疾病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因为它体内所有的动物体内都会有细菌，它是一个有菌的环境，那里面有一些是它的一个就是有益的菌，那还会有一些机会致病菌，但如果这个动物体况比较差，免疫力低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动物出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提到的这个就是精神不好拉力变，那这个可能跟体况有关系，可能就是他身体不好了就会表现这样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特异性或者说哪种病的一个指标。那像绿变呢，因为鸟包括鹦鹉和鸽子它是没有胆囊的，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胆汁肝脏分泌之后就直接进入到肠道了，进入十二指肠了， 不会吓破胆。 对 吧， 对对、啊、对对，本来吓破跟胆也没太大关系对，但是没有胆呢，就是没有胆囊，那它的就是这个胆汁是一直向肠道排的，那不像犬猫也不像人，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尤其吃这个油脂含量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胆囊会收缩，把胆汁分泌跟食物混合在一块，然后帮助消化。那鸟呢，它胆汁无时不刻的在往肠道里去排，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动物一直因为鸟会进食很多了，它可能不停的在吃，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鸽子呀还是鹦鹉也好，它可能每天很多时候都在吃，一会儿吃一点一会儿吃一点，所以它食物消化道里始终是有食物的，那它这个胆汁是一直跟这个食物去混合，那它排的便颜色通常是这种就是相对深一点墨绿色啊，或者棕色，跟它饮食内容有关系了。那如果说它有段时间没有进食或者吃的很少，那它便一定会发绿了，就是这个绿色不一定是有问题了，但如果因为鸟的便本身它会就是它排出便实际是三部分，就是包括最外圈我们看到有液体的部分，那这个是它的尿液，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固体的部分，通常是一个圆柱形的，那这部分是便，然后在便上呢我们还会看到覆盖一个就是白色有点像鸡蛋蛋白那样一个东西，这是尿酸盐。那因为它只有一个开口，所以它的它的泌尿道它的这个消化道都开口在一块，所以它同时排，对，它是同时排出来的、 哦、 对。那便刚才说到绿色不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个表现，有可能有感染，但有可能只是因为它没有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或者进食比较少，然后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常。但另外一块呢，我们就看它那个尿酸盐正常是这种白色到黄白色的一个颜色状态，如果说它变得很黄甚至说偏绿，那我们会怀疑它可能有肝脏的损伤。那通常这个临床我们通过这些只能得到这些信息，那如果说它还是状态不好，那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一些临床的检查，可能需要血液学包括影像学的一些指标来看到底是哪些问题它导致这样的问题，导致它这个状况了。对，有可能如果说不到一个星期，有可能只是单纯应激就可能让动物变成这样。对， 因为 WH 发来了照片，就是两鸽子啊，这个出奇一致，全都一样，就是缩着脖子，就这样也看着特别没精神， 特别虚弱 啊，不像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鸽子，这个特别虚感觉那种样子。如果是比如说拿着这样的鸽子去到你那儿了，检查的话，一般先从什么检查做起呢？ 因为鸟的病比较复杂，那我们通常最常做的一些检查那就是两部分，那一个是血液学的，那血液分又分两块了，那一个是血常规，那血常规主 要 看 抽血， 对，就是抽血、那血常规呢主要是看它的一个血象，那包括白细胞还有红细胞的这个数量，它的血液比容是不是有贫血， 他们从哪儿往出抽啊？ 就很多地方了，那我最常用的包括右侧的颈静脉，那翅膀的龟要、 翅膀底下 还有腿那腹直的那个、 他们那个那腿那么细能抽出来血吗？ 谁说他们腿 最小的 肌肉 才学 不 着呢？ 我说那腿不是他大腿肌肉， 是不太容易，会比较难了、最小的我采血的大概20多克的鸟，我有采出来，对，但是 就 是可能血量会比较少， 采光了 不会，就是有个安全采血量了，就是鸟的采血量是它体重的1%以内是安全的，就比如说一个20克的鸟，它采0.2毫升以内是 OK 的，但这个量血呢， 0.2毫升基本上血常规和生化我们是都可以做的，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美国艾维斯的一个生化，它只需要大概0.1毫升多一点就可以做生化全项，就对我们诊断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么想我们可能采多了 啊，对不对？人家采 不能咱们体检的那一套， 不是这不一样的， 完全 对、 不一样， 因为人的这个体检就是它就是湿式生化对血量的需求很大了， 嗯， 然后我们那个用的是干式生化，它用一个测试盘， 嗯， 那因为血量少，它的成本会很贵，而且目前国内只有一家代理做这个，所以鸟的这个生化的价格可能会比人贵好几倍， 嗯， 对，但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厂家来做这个，对， 好， 那回到刚才说的，就是血常规这一块，那血常规呢，就是来看它白细胞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有没有增多，有没有减少，那它可能会提示不同的一些潜在的疾病，还有一个呢，就是白细胞的毒性分级，那这个也会提示它的感染程度到底有多严重，然后。那红细胞的数量还有它的这个红细胞压积就提示它有没有贫血，然后另外就红细胞的一个就比如说有没有多染性红细胞或者右红细胞，那也提示它的贫血是再生性贫血还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那这个都会提示不同的一个鉴别诊断。 嗯， 那血液学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生化，那生化呢主要它测的就是这些血清生化的指标，那包括它的肾脏的功能，它的肝脏的功能，那到底有没有影响，那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鉴别诊断，那这是血液学方面的， 等于说一个血液其实检查的东西蛮多的， 对，它会有很多信息的一个提示了。然后血液学以外呢，影像学，那就是拍，我们最多的就是拍 X 线片平片，需要拍一个正位一个侧位，那去看它这个脏器的形态是不是有问题，那包括可以看评估的那心脏肝脏它的消化系统它的胃，然后还有它的比如脾脏，那通常就是如果说有炎症，可能在影像我们看到脾脏的一个异常的增大，那包括它肾脏的形态和它的这个不透明度也都会有提示了，那包括现在那我们转诊还会有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影像诊断，像 CT， 那这个就是可以更精确的来看它这个脏器的一些变化，所以实际可以做的检查会比较多，对， 给动物看病真的太复杂了， 对，会不太容易，因为动物缺少的一个就是 语言，你不知道，对啊，你不知道 没有主诉，你 不知道 他 哪 儿 疼，反正就是蔫儿，对吧？你得把所有等于做一个全身检查，你才能够知道他可能是哪儿出现问题了。 没错，对。 而且你说唐大夫说这么多，我觉得这位朋友也不一定去看。你想 也不一定， 一对鸽子如果特别名贵的话，应该也不会采取这样的那个邮递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刚到嘛，很有可能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可能跟应激有关系，所以我会建议可以考虑先给它补充营养补充体液，因为三天啊，这三天可能它是什么都没吃没喝，虽然有可能你碗里放了一些食物或者水，它可能没吃没喝，那这个脱水实际就是最要命的一个威胁。 好吧，这样吧，这一时段的时间有限，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再说一下怎么给它补充点什么东西， 好的， 是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发来这个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在下一时段继续回答，如果您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There. And I love that

这个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解决 WH 的问题啊，说的是他们鸽子啊，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刚刚我们说了一下，如果您到医院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的一个流程。那接下来咱说说，如果要是再观察一段时间啊，有可能是真的是被吓着了，因为说了嘛，就是网购，路上邮寄了三天，不是自己飞回来的，还是有差别。对吧，可能是被吓着了。那如果要是现在给他补充一下，而且刚刚我们也让唐大夫看了一下，说这鸽子还属于是 偏瘦 的是吧， 对。 所以说那怎么给他补补营养或者什么样的， 因为是这样的，就邮寄时间比较长，三天了，可能这三天我刚才说到，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完全没怎么吃，没怎 么 喝， 什 么 都没吃也没喝。 所以第一个主要的就是第一个比较严重的，就可能脱水可能就会要了动物命，就像人一样，我们人可以一个星期多不吃饭，但是我们可能两三天不喝水就可能很危险了。对，那鸟更是这样，因为鸟的代谢会比人更快，而且它体温高，那水分的蒸腾作用也会更明显。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考虑就是纠正它脱水，那可以用比如说口服的补液盐啊，就这种含电解质的这个液体，或者说用一些人喝的这种运动功能饮料，但是一定不能含咖啡因，不能含这个就不能含咖啡因这类的。 运动饮料都是不含咖啡因 啊。对，好吧。然后用这类饮料，然后给他去口服，他可以给他主动让他喝。如果他不喝的话呢，你可以下管给他塞到素囊里去给他打，然后一次可以补的量就是按体重的5%到10%，然后补一次到两次，到他体就是这个就脱水基本上纠正之后，我们再考虑给他喂吃的。那因为几天没有吃了，基本上，那我们先要考虑给他一些好消化的，虽然那种鸽粮啊，大部分就是谷物种子啊，玉米粒啊，什么这个豆子粒儿之类的， 鸡蛋黄， 最开始这个也不太好吸收了。我建议就是你可以拿一些谷物啊，煮成类似煮粥一样，你给它熬得比较软嫩，比较容易消化。然后这时候，对，这时候你再给它抽到注射器，用管给它打到素囊里去喂。那如果说只是应激，那单纯通过你纠正它的脱水啊，给它补充食物，有可能几天会慢慢改善。对，但如果说有一些严重的状况，也有可能你即使这么操作，可能也不见到好转啊。对，有。 但是常常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但凡是生命它都有那个求生本能嘛，就是它在这个三天它即使再受惊吓它不高兴，它为了活是不是它就不喝就可以一直不喝水不吃饭吗？他们 这个很难说的，真的很难说。而且就是如果这个路上颠簸啊，受惊吓，它真的有可能就食物就放在跟前，它可能不吃，这个很常见。 他们就会把自己活活给渴死饿死。 这个 会有这个可能性， 太正常了。 对， 你看小时候逮那麻雀， 哦， 对吧？ 对，麻雀永远养不活， 永远养不活嘛。就是你只要把它关起来，你只要把它抓住，你喂它什么它也不吃，喂它什么它也不喝。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野生动物它会有就是更明显的应激，因为野生动物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它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逃命。就吃的永远是放的很靠后很靠后的一个。 他们不觉得这是活命的必须。 对对，我 要 活命我就要逃跑，对，我就要离开这儿，这是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看人家比咱们高尚。 对 对吧， 对。对，野生动物在这一点上就会更难了。对，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的野生动物的救护，所以野生动物在人工环境下它主动能进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了。那有一些甚至我们在救助，当然很多就是这种外伤啊或者什么，它就几周或者甚至说几天它能很快恢复的这种情况下，甚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等到它自己主动进食，我们就人工给它填，那直到它体况恢复了就立刻就放归自然了，就不要说过长的，就是我们奢望它就是很顺利的在人工环境下进食，对，这个有的时候很难的。 哦，那您说那刚才那是什么喉管什么的？ 就是饲喂管。 对，那个他这位朋友他自己在家能操作吗？还是需要到？ 就是有专门卖的了，有像花鸟鱼虫市场啊，有一些会有卖的这种饲喂管，一个软管，有点像会比气门芯硬一些的，有一定硬度的，然后可以接个注射器，然后可以塞到它的素囊，然后直接就一次性给食物，因为它素囊是有一定容量的，你一次打完了之后你就放在那儿，就不要管它，让它自己慢慢的消化吸收。对， 好啊，这个是给您的一些建议啊。您可以照着这个看一看能不能有一些好的改善。 对，先吃点东西。 对， 因为 先纠正脱水。纠正脱水很重要，因为如果它脱水的状态，它整个就是它的消化道是 非常干燥，就没有这个分泌消化液。你这个时候给它喂吃的，可能反而要了 消化不动， 对它反而要了它命。 嗯， 所以一定要先纠正脱水，然后再考虑给食物。 对， 你看你看。 然后这时候给它纠正脱水的，一定要是一个就是综合的电解质溶液，一定要钠钾氯啊都要有，因为有一个叫再四位综合症，就是好多天没吃东西，你给它这个比如钾缺乏的这个电解质溶液，它可能很快会休克，甚至说有别的继发的一些病变。 哦， 对。 哟，好复杂呀！ 是的啊，这个我们也要说一句啊，就是 WH 啊，不知道您这个网购啊是一种习惯还是怎样的？但是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宠物啊，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个领养代替购买卖，这个当然是针对猫猫狗狗的可能多一点啊，像鸽子啊、鸟啊，包括像异宠类的可能少一点。但是呢，我们也建议您在网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考虑一下，因为您可以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如果把您呢塞到一箱子里边，然后任由咱们的航空公司也好，或者是大巴也好、铁路也好啊，那些这个工作人员呢，可能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扔几天， 稍微的暴力了一些啊，他还以为里边可能仅仅是一个枕头呢，他就扔来扔去的啊，所以您想把您扔在这一个环境里边，您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啊，因为我觉得各地都还是有自己的花鸟鱼虫市场， 对。 相对呢也都比较这个 正规 方便一些啊，而且我觉得或者您可以拜托，比如说您想要的这个品种没有，您可以拜托咱们这边北京的某一个店帮您去进货，我估计可能他们的进货渠道会相对来讲会平安一些，因为他们也要保证自己出售给您的这个活体是健康的，对吧？否则来回去了，比如寄回来之后的一打蔫儿的您也不要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些啊。多说了一些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好不好？ 这儿有一位朋友想问问孙大夫，他说如果不想给我们家小公猫找一个终身的伴侣，那不做绝育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对。 但是猫的话， 可以，就是你，就是孙大夫，你给他说说，如果不做绝育，他将面临哪些问题吧？ 就是猫的话，还是面临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当它出现发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它会叫的比较厉害，所以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家里的人啊，这种睡眠什么的，确实有可能会这样。然后 叫一夜是吗？ 有的是这样，然后还会 多长时间叫一次呢？一般每月都叫。 它猫跟狗还不一样，狗可能就是一年会固定有一到两次的这种发情，但是猫来讲它是受外界刺激的，就是假设说你的周围的环境会有比如说有母猫，那可能它就会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就会引发它发情。所以确实有可能一个月好多次，或者说每个月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它除了说这种叫的情况，它也有可能会在猫砂盆以外的地方去排尿， 到处尿尿。 那这个味道有的时候可能你也 受 不了。 反 正也有能够忍受的主人，就是真的就是这辈子都没有给他做绝育的， 涛涛是受不了。 我给你讲一个最实际的案例啊，就是关于猫尿有多臭这件事儿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睡觉非常死，就是他跟我说什么打雷啊、敲门都醒不了，就是包括那个 被抬走了都不知道， 哎，都有可能不会醒哦。然后他就说他们家的猫在发情的那一段 啊， 他们家的猫还不是发情，是他们把它咔嚓了，然后他可能心里非常不高兴，每天晚上在他们睡着了以后。就会跑到他们的被子上，哎，来一下，来一下。我说你是不是被？因为我想，首先他跳到你身上，你肯定要我就被踩醒了。 对， 他说没有，没醒。我说那你是怎么醒？他说我是被那个尿味熏醒的，就是他说非常臭，一定要想到非常臭，就能把人熏醒。所以还是不是应该做一下孙大夫？除了尿臭和叫，还有没有别的风险？ 别的可能就是一些疾病了，就可能他到一定年龄以后会有引发一些可能容易有的一些病变，就比如说他睾丸的一些癌变啊之类的这种情况。 哎，说到这儿了，我问一个狗狗的问题啊，公狗狗没有做绝育，它是不是只要周围比如说小区里边的某一个母狗狗发情了， 它就能闻到， 它就发情， 还是说它其实也有自己的固定发情期呢？就算外边的母狗狗再怎么发情，它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走， 就是它是主动发情还是被动发情？ 哎， 狗可能还是主动的，但是有一些、 哦啊、 对，但是有一些它可能就是还是这种就雄性激素相对强一些的，确实有可能它会 是不是泰迪雄性激素特别强？真的， 你不要从他的行为来判断，他可能只是心里心里比较活了。 最近真的不知道姐妹们商量好了还是怎么，接茬发情，因为我们家狗就没消停过，你知道吗？ 真的吗？ 这 你家狗 快有一个月 了， 不是，就是他就那种亢奋的状态， 受不了刺激， 特别亢奋，是就每天都是。 必须想出去 撞，对， 有一种要服务大众的、 哎，是、啊、出去就噌就没了， 哦， 就找不着了， 哦，非常容易丢啊，这样。 但是还好，就是他不是在院里找叫 Lucy 啊， 就是到那个院里叫 Amy 哦， 啊，反正就是这几只来回 还是跨国恋是吧？那生出来的应该很聪明又漂亮， 但是人家不让配啊， 好， 就在人家门口等着人家。 哦， 人家知道了，人家的母狗狗发情了， 对， 人家就不放出 来了。人家有那种什么裤子可以穿， 哦，这个倒 是都没事儿。 他反正倒是不放出来，就是到晚上特别晚的时候才会，就没什么人遛狗了， 然后你大狗要开始挠门， 反正特别亢奋，就感觉不一样。然后我就琢磨这个问题，我说发情不是有周期的吗？他怎么这没断过呢？ 哦， 反正好多小公狗是会这样的，而且它平时不会出去追小母狗嘛，就是人家没有发情的时候会追吗？ 哦，那倒不会，会追一个小公狗，就把那个小公狗当成母狗一样， 兴趣还是蛮广泛， 真的非常广泛，绝对是那个双性的那种感觉。 哦，所以就是他们是，可以，公狗是自己有发情期。然后在别人发情的时候他也是完全可以配合的是吧？ 是的是的， 感觉他们好友好是不是？ 好啊，咱们先聊到这儿 啊 这个我们要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之后看一下 iCat 的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涛涛，我觉得 iCat 这个问题还是你来问， 他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特别天马行空。 哦，他说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小猫从小自己长大，没有人或者猫猫告诉他该发情这件事儿，假设没有任何的刺激，他还会发情吗？就是把它隔离起来了，他的 对 猫生当中从来不知道 有母猫这件事情 发情，以及周围呢也没有任何的刺激， 平常也少让他看电视剧什么。 就是我们假设， 哎， 他在一个岛上，这个岛是与世隔绝， 荒无人烟， 除了他没有别的猫， 只有一只乌龟。 这乌龟发情也不会刺激， 它还是公的， 对，也不会有任何类似交配的行为会被他看到。 没错，他看不着， 无论是气味还是视觉都没有刺激，他还会不会发情？ 这个。不好说。对，首先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猫它本身发情是一个季节激素刺激然后造成的一个表现。那尤其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在有些纯种猫，因为纯种猫是人为选育，经过了很多的这种近亲繁殖，那它的一些本能行为会退化。因为我们碰到临床会碰到很多就是纯种猫公猫，然后也都很大，也没有做绝育，但是在家也没有这种明显的发情， 不发情， 也没有明显的，对，确实有遇到过， 非常冷， 对，但是相对来说，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华田园猫，就是什么，尤其狸猫啊，这些就是基因比较强大的，它的这个遗传的这种 非常强， 遗传不是它遗传的这种本能行为会非常非常强。那公猫的这个发情啊，像母猫，比如说生了小猫之后，它的这个母性行为啊都会很强，相对纯种猫来说，那它即使没有这些刺激，它一样也会有这种发情的表现。它发情表现，您刚刚说的这个尿的味道，它为了标记领地， 那到了发现期，即使没有母猫，它也一样会标记领地。它因为这是在祖先遗留的一个基因，它写在基因里了已经。 哦， 那我们最近看也非常热的一个那个就是网，就是电视剧，就是大猫，讲的就是猫科动物。 哦， 那其中拍到了一个。拍到了一个片段，就是关于那个雪豹的。 嗯， 那雪豹的栖息地条件特别严苛，就是全雪山里头。 真的， 它可能 走了刚刚尿尿，发现冻了一 下，没那么 尿完以后拿一个棍儿敲一下，然后那个尿的柱才能掉地下。 不，发行的时候就喷一点，不会特别浪费，就它就喷一点，喷一下，标记一下领地就好了。但它 太多热量，你冷是吗？ 不是，你四条尿太多，这个标记不了多少地儿啊。 哦哦， 它因为它领地太大了。 哦， 它每天走非常非常远的距离，然后标记它领地，就为了寻找配偶。但它有可能，甚至有可能 一辈子都找不， 有可能终身它可能都碰不见，都很难，因为数量太少了。但是它这个发情行为一样会有，所以在家养的猫上，宠物猫上也是一样的，它继承了这些野外祖先的这个基因，所以这个发情行为，如果它真的它的就是。就是遗传的这个基因比较强，尤其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是中华田园猫，就基因比较强的这些品种，它确实发情行为会很明显，但是有一些就是纯种的个体可能会弱一些。所以不一定。 那就除了咔嚓它们以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它们不到处乱尿尿？比如那个，你看我原来看过一个那个网上卖的啊，是他们有那种为了预防狗在轮胎上尿尿，因为好多那个狗不是喜欢，就喜欢在人车那轮胎那儿，来一下，那个尿不是会腐蚀轮胎吗？所以好多人就在那个轮胎中间贴一个那个东西， 是吗？ 那个东西好像是会散发一种咱们闻不见，但是狗非常讨厌的气味，然后贴到那个上面以后呢，狗就不在那儿尿了。 哦， 就是猫会不会也有类似，他们特别讨厌一个气味，比如说薄荷味儿或者茉莉花味儿，我不知道，我瞎说。然后，我为了不让它，比如说在沙发或者什么这些地儿，我不希望它在这儿尿，我就贴，可以这样吗？ 这个我还真不太确定。 那你就只贴沙发了，床呢？那 床 也 贴 床， 我就是贴嘛。 贴， 就是我所有不希望它尿的地儿我都贴，可以这样吗？ 好像也没有 这种一些他们不太懂的， 因为没有见过类似的 产品，回去检讨一下。老是问这种非医学问题， 对，因为可能真的第一可能没有我不太了解，就狗狗用的这东西它是一个基于什么原理了。那如果说有一些奇怪味道也好，或者这之类的，那我个人的感觉，它可能会更强的标记领地的意识，因为它觉得这味道很陌生。他希望遮盖住， 盖住， 留住自己的味道。 嗯， 我觉得更有可能他会往这地儿尿，有可能啊。我只是说一个可能性。 我贴哪儿他尿？ 有可能，我只是说对，有可能。 明白了。 好啊，这个关于标记领地啊，我觉得这事儿还挺神奇的。 对， 就是他走哪儿都把这当自己的地儿。 对， 你发现了是吧？狗因为猫可能出来溜达的少，狗出来溜达的多。 嗯， 甭管带它去一个多陌生的环境，到那儿先撒泡尿。 对。 啊，而且有多大撒多大啊！而且但凡有一狗要跟它争，就互相干，就一直在那儿尿。你会，你就 对着俩人互相滋是吗？ 其实也、 知道把对方滋成自己的味儿。 总 这个我没见过， 总有一个认怂的先走， 是吗？ 对，最后再啪再盖一下。 哎，他们不会那个通过这些能闻出来对方的实力吗？对吧？是不是？ 应该不会吗？ 但应该信息量比较大，就这个动物大概的一个年龄发情状况，因为它里面会有它信息素， 对呀、 它会能就有点狗的这个。 比如小泰迪在这尿了一个，然后过来一个哈士奇，然后 对它肯定能知道， 明显那个体量差太多了，那你还尿什么劲儿啊？ 哎，我 尿也没用啊， 不一样的，这个有点像， 这真不一样， 对， 真不一样。 我拥有过它一秒，是吧？这块的皮， 这个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有点像那个 BBS 回帖。 哦， 哎，对，就是别人发了一个，然后回一个。 哦， 对，你可以理解成这意思。 哦，你有一楼是吧？ 是这意思， 你拥有过这块 是 一秒， 就是至少我在气味上是战胜你了。 哦，对， 就是你 哪怕过五秒被盖了也没事。 这个是就我们家那不是有一个罗威纳吗？ 哦， 大的罗威纳，就是天生我们家这个狗一看见它，其实虽然那个罗威纳特别温顺， 就吓尿了， 极其温顺，那倒也不至于，就离远远的看。 哦， 然后罗威纳就尿尿尿。他等罗威纳拐弯了， 哦， 他开始罗威纳在哪儿尿的，他就在哪儿呲儿呲儿呲儿呲儿呲儿， 也可能是崇拜呢， 是盲目跟随 盲目的偶像崇拜，走过偶像走的所有路。 好嘞 ，iCat 说我问题不天马行空，主要是我们太天马行空了啊。他说他是同事家有一个从小养大的小公猫，快两岁了，就像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没发过 也没有发过情，然后就说他是不是有问题，他说那个小家伙就是从小室内养大，从来没有接触过别的猫猫，所以他们就觉得，那如果没有这种发情迹象呢，还要不要做绝育？ 可以不做呀，但是肯定我们会就是为了避免以后的一些疾病会建议做。但是如果主人就因为现在很多主人都还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他可能就不太想在他就是没有问题的时候做。 我觉得做任何事都是原因的，这个原因其实发情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让他可能避免以后有一些疾病，对吧？ 对， 好吧，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和歌曲，回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关于伴侣宠物的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的那么明确，怎么我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选拔卓越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哎，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唐国良。 好的啊，今天呢，两位来呢，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哈、啊， 嗯， 从这个游泳啊，什么咳嗽啊，聊到了发情， 对， 聊到了占地盘等等等等。哎，说到发情这件事儿的话、 哦， 其实我们还是蛮感兴趣的啊。 嗯， 现在再聊一下。 好的，你不要笑成那样。 有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是，但是这个这个自然界的这些。自然的而生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还是蛮感兴趣的。 自然的表达，你都觉得是非常自然 的、是 的， 是 吧？ 是的，是的。我们因为狗狗啊、猫猫的，我们聊的比较多了。既然今天唐大夫在这儿，我们聊一聊 异宠的发情。 哎，是这个意思。 关于鸟如何发情， 他们会也会有吗？ 他们好像都是悄悄咪咪的就把孩子生了，就感觉。 咱也会发情的。鸟呢就是在发情期它变得更活跃，然后也会有领地意识。那像公鸟它可能会行为跟平时不一样，比如说原来很亲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攻击性行为，它可能会咬你，就是你比如正常你伸到就是互动性比较好的个体啊，你伸到把手伸到笼子里，它会站到你手上然后出来跟你互动啊玩啊，就这样。但如果说到发情的时候，它可能你同样你伸手进到笼子里，它可能就咬人的这个行为， 对， 那这是它体现它要守护自己领地，就是笼子是它的一个地盘。你这个时候它因为会有一些表现筑巢啊这些行为，那你去侵犯到它的领地了，它会变得跟往常平时会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发情通常也是春季会比较多，那有些品种可能秋季也会有发情的一些表现，所以不同品种会不太一样。大部分是春季会比较多，对，在温带地区。然后母鸟呢，就是刚才咱说的是公鸟了。 嗯、 那如果有母鸟、公鸟一块养的，那会有同样类似的行为。那如果你只养了一个母鸟，它也会有这样的表现，而且母鸟它也会下蛋，就是只是未受精卵。 哦， 对。 嗯、 然后那 所以这个蛋是可以吃的，对吧？ 对。 我们吃的鸡蛋不都是这样的吗？ 但好小啊。对，就是如果你养一虎皮，它那个，对，可能一克 一百克吃 一 个早饭， 多大？这么大？ 应该还小，很小， 比这还小。 对，它可能就、 天、 大概 跟个大豆似的。 它是跟便一块排出来的，还是专门弄了一个这个出去？ 专门生在那儿。 对，它是就虽然它只有一个开口了，就是这个开口是它的尿、它的便，还有它的生殖道。对，都从这儿出来。 嗯， 对。 哦、 然后下出来。不是特别大了。然后这段期间呢，我会建议就是给它补充一些钙质，因为它产蛋需要消耗很多钙，然后会容易如果缺钙的话，在生殖期间，母鸟可能会出现低血钙，甚至说有些严重的会出现就是这种低血钙性的骨折。那我确实临床也有遇到过，所以一定要就做好这个补钙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把蛋要不要拿出来？那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鸟在下蛋，就是发情期啊，它下蛋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它一定要达到它一定的窝卵数。那不同鸟的窝卵数可能会不太一样，有的可能就三五个，有的可能会十几个。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不建议就是主人把它蛋拿出来。 哦、 对，因为你拿出来它会一直下。它要保证它窝卵数达到这个数量。 我的天啊，这么厉害呢？ 对，它因为。这个是跟它这个在野外它的一个繁殖策略有关，它一定要达到这个数量，它才能保证它种群的一个繁稳定。因为不是每个鸟都能孵出来，然后另外孵出来这个个体，它不是每个个体都能活到它成年，所以它的策略 弄够， 对，它的一定稳定一个量，所以你要提前拿出来了，那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 那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了呢？ 你就等它下蛋都结束了，然后你可以再留一段时间，比如至少两周，我会建议。 那不就坏了吗？ 啊， 还能吃吗？啊， 我们 就不新鲜了吧？ 惦记点别的呗。 可以。 对，所以就因为你如果拿的话，它可能不断的去产蛋，然后不断的去下，那一个对钙质的这个消耗会比较大，然后另外因为蛋里还有蛋清啊、蛋白，那这些对它的这个身体的合成，对肝脏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就尽量就避免去拿过多蛋让它产蛋，而且如果说频繁的拿它不频繁的下，那对它的这个生殖系统压力会比较大，而且长期来说可能对动物的这个寿命也会有影响。 那为什么鸡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呢？ 当然鸡有啊，鸡是因为 鸡也是因为咱们就是利用了它这个特性，所以一直拿。 鸡是因为人工筛选出来这个要它产蛋率高的这个个体，然后我们不断的去选择这些产蛋率高的去繁殖，然后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但实际上咱们吃的这个蛋鸡的蛋，通常就是繁殖一年到一 到一年多一点，然后再往后它产蛋率明显就下降了、 嗯、 然后就是从养殖的效率来说可能这就淘汰了，就重新换新的。对、 哦、你们人类真的是 嗯， 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检讨的。 嗯， 是的， 从今天开始不吃 鸡蛋了， 嗯，也不吃那些小的。 嗯，对，除了兔子以外，非犬猫啊、，sorry， 除了鸟以外，就非犬猫动物里另外一个就是兔子，发情会比较明显。 哦、 那通常呢，就是我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一定要就是母兔啊，一定要做绝育。那跟猫狗类似，它是因为预防生殖系统疾病，而且兔子呢会跟犬猫不一样，它的这个母兔子生殖系统疾病发生率非常高。没有做绝育的三岁以上的发生子宫肌瘤或者子宫肌瘤啊、或者腺瘤甚至腺癌的概率会在60%左右，五岁以上的没有做、 哦、 可能这个数字会达到80%。 它能一般活到几岁？ 通常目前就是数据上来说是5到8岁、 哦、 但我有见到最大的活10几岁的也有兔子，但是五岁以上没有做绝育的我遇到很多肿瘤的，甚至有转移到肺的我都有遇到过。所以像母兔的话我建议6个月以内就做绝育，就避免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 这个很奇怪哈、啊， 嗯， 按说不是吃素的会更健康一些吗？ 兔子 感觉不是吃素，它啥的都吃。 兔子主要是吃素了，对。但是 我喂过排骨， 很少了，真的是凤毛麟角的这个。 真的吃的 就是人家的主要的食物， 主要还是 其实我感觉它是杂食的，是不是？ 那可能是饿极了。 我给它解释是因为它处在食物链的相对末端，肉轮不着它吃。所以他享受不到肉， 就是 他一般是作为肉给 别人吃。知道这么好 吃 是吗？ 哎，如果真的有肉给他吃的话，谁要吃草？是 不 是？ 不， 谁要吃萝卜青菜？他根本就不爱吃萝卜。我小时候喂过，小时候那个学那个歌不是什么小白兔，什么白又白，什么爱吃萝卜，爱吃什么青菜什么的。我拿萝卜青菜给他吃，根本就不爱吃。我奶奶那时候养了一只，真的是小白兔。 哦， 然后我掉了一块排骨，抢着就吃了，真的。 可能是妖精。 什么 妖精变的？ 我跟你说，还把我小时候逮的那些蚂蚱， 潜伏到月宫去， 那些蚂蚱真的也就是抢过来都吃了。 哦， 所以我断定他。我后来我上大学以后，我同姑，他说他家的兔子也喜欢吃排骨，可见不是一个个体现象。 哦， 一个在河北，一个在东北。 这个我支持你， 对吧？这有普遍性的唐大夫， 这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养兔子的人是很多的，那碰见这个。零星的案例， 碰见不正常的兔子， 就 是 概率，它总是概率的事情嘛，一定会有的。 所以他们那个就是你们研究了这么久，他们真的就只吃青菜？ 是这样的，无论从它的这个生理结构啊，就是它的消化道的结构，还是说它牙齿的结构，它一定是素食动物。它因为它的消化道盲肠非常发达，然后盲肠本身是一个用来消化就是草食动物的，它会比较发达，消化这些纤维的。然后另外它牙齿就是用来。研磨这些纤维粗纤维、所以它牙齿是一直在生长的，每周大概长两毫米，非常快。所以它如果不吃草的话它牙齿会有问题，所以这些都决定它是一个食草动物。但是确实像您说的，我也碰见 是不是 有几例，对，有几例， 看你看， 对， 都不是一例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会跟这个动物跟人的互动比较多，它会好奇主人在吃什么，主人在吃什么我就想吃，因为很多动物都有这个习性，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它特别好奇，它凑过来要吃。你吃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养蜥蜴 啊， 喜欢上了吃炸酱面，因为他们家经常吃炸酱面， 好吧。 然后给他喂炸，就说吃的特别香，一次给我炫耀，做一个表演项目，经常请人去大家看，就印证了唐大夫刚才说那个，就是学。 哦， 他是 这个朋友 往里嘬着吃，这种还 是 是 的，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是吗？ 嗯。这个朋友我建议尽量少请其他朋友到家里，因为总表演这个太闲了。就对，太油太咸，这个肯定对身体会有影响的。 哦， 因为盐太高可能食盐中毒，很多动物都会有，无论是爬行 蜥蜴也不行。 对啊，包括鸟，包括像犬猫都有食盐中毒这个风险。所以那个就是别太多表演。 说回你发现那几例吃肉，他们都吃什么肉？ 他是主人吃饺子，然后兔子也吃饺子肉馅的。但是我可能碰到有两例或者三例吧，这样主人都提到就爱吃饺子， 对吧？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才分析，就是 你想 他 爱吃可不是说强迫他吃肉，对吧？ 但我觉得他可能是爱吃里边的韭菜， 嗯， 不， 不可能，人没准是纯肉丸的， 有可能嚼的皮儿。对， 我有问题，那不是素食动物吗？那它吃了肉以后，它能消化吗？ 对， 它可能消化吸收不好，然后再拉出来吗？ 对，关于它 没有太多 的便便，我们倒是没有留意。 对，剖析一下，对，看里面纤维还有没有完整的这个动物的肌肉纤维在里面。对，没有人做过，知道吗？ 好， 对， 好， 反正他们是吃的啊。 行，您 通过我们几个的案例， 不挑食，不挑食啊！ 河北 兔子， 东北 兔子不挑食， 北京都印证了。 但是你说那个不爱吃萝卜，你是不是喂的是辣的萝卜呀？ 不是，你说他爱吃，应该爱吃 胡萝卜。 我都喂了， 都喂了 胡萝卜、白萝卜、心里美萝卜、小樱桃萝卜， 多上 一个都不爱吃，白菜也不爱吃，而且兔子非常臭。 当初啊，这个天蓬元帅为了追 你们家的家史，就不要 也是先从兔子入手，知道吗？先了解兔子爱吃什么啊？这个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啊，只剩一点的时间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我们的 CHWL876。我们先要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一位新朋友发来的问题、啊。 好，这位叫冯志伟的朋友说：“麻烦一下两位大夫，主要是麻烦唐大夫。”他说：“虎皮鹦鹉被蛋憋死了。”哎呀，他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先问这个问题。 嗯，那个鸟的卡蛋，这是在鸟类里属于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急症，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那可能造成原因很多了，那可能跟它产道的一些结构，跟它的遗传，比如这个蛋过大，还有就是它比如说钙质的缺乏，那因为缺钙可能让它肌肉收缩无力，那产道收缩无力可能也就都会影响卡蛋，所以原因会比较多。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去医院，通过我们先纠正脱水，给予一些钙质的补充，看它能否排下。如果排下不出来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外科 剖腹产、 外科手术的，对，外科手术的介入。 或者能不能把它那个蛋挤碎？ 这个很危险。这个挤碎的话，如果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操作呢，我们会先通过穿刺，针穿刺到蛋内，把它那个蛋液吸出来，然后再轻轻捏碎。 哦、 因为如果是充满蛋液的，你捏碎这个破的一瞬间，它会把产道完全划开， 哦、还真 就非常非常危险、哦。所以你抽开之后呢，它等于是有负压，它很容易自己就瘪了。 嗯、 然后这个瘪呢，就是它里面蛋里面会有一层那个膜状的结构，它不会让它破得很锋利。所以这种碎的，就是负压吸的它瘪了，相对来说会比较顺利产下来，也对产道的风险会比较小。但有些时候这种也会操作比较难，那就只能通过外科切，就开腹去做，但是风险相对会很大。 嗯、 然后如果做这些手术，我们会考虑就同时把那个绝育一块做了，把它这个、 哦、 输卵管一块摘除， 撑了， 就避免它以后再发情、再产蛋、 嗯， 因为有出现过这种产蛋困难的病史的这些动物，可能以后还会再发生。 哦、 所以就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就是刚才说的出现这样问题去解决，那包括可以考虑就是连这个就是它的生殖道一块切除。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用一些药物就避免它发情。那目前有几种不一样，两种最常用的都是它一个就 GnRH 的一个抑制剂，就避免它发情。但这个药的使用一定是在它发情季节到来之前，至少提前2周以上给它用。那有一个是短效的，2个星期打一针，还有一个长效的。那在虎皮上的数据呢，就是埋这个芯片，埋一次它至少可以维持半年以上这个动物不发情。对，但是这个芯片很贵，那个是法国生产的一个、 哦、 它可能一个芯片就要2000多。 哎， 对、 嗯、哦，哎，那有没有什么预防的？ 预 就是能不能 比如说快生的时候少吃点， 或者说那个就比如我买回来这个鸟了、然后那个我准备让它生蛋， 我可不可以先给他，比如说做一个什么身体检查，或者就跟咱那个就婚产检似的，产检之前嘛，就是你先检查一下你这人适不适合生孩子。比如有的人就就是你这个身体结构可能生孩子，比如会有什么风险， 盆小， 对吧？都有可能吧？你有没有这方？包括我觉得猫狗是不是也有这方面？ 鸟上至少没有一个检查说能确定它一定会产生这个产蛋困难的这个问题，你通过任何检查可能都没有办法确诊。那唯一经验性的就是你可以摸它那个耻骨的开口，它骨盆的这个是否有狭窄，但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即使有些你摸着窄的，它不一定有产蛋困难，那有些你摸着正常的，它也有可能发生产蛋困难。所以这个你很难通过一个之前的检查来判断它是否生产。而且鸟跟犬猫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产蛋跟你是否计划让它去繁殖没关系，它即使一个母鸟它会下蛋，那不像猫狗，你一个、 哦、 对你不去配，它可能就不去下产崽了。但是鸟它都会，所以这个也没有方法说你去提前了解到有没有可能，然后另外要不要做预防，这个都会比较难了。 而且它们的蛋啊，我估计啊，就算是比较大的，和相对小的，可能也差异不会特别大， 不会 就跟咱们看鸡蛋似的。 对， 鸡蛋你 会特别 没有说一个大的跟鸵鸟蛋，这也是鸡下的，是吧？一个小的跟鹌鹑蛋似的，这也是鸡下的，很少吧？基本就是那么大。 什么叫很少？ 就没有吧？是不是？鸡生一个鸵鸟蛋，鸡才多大？所以你看，就是它的差异可能不大，所以可能性不是出在蛋的问题上，它就是这个鸟个人的问题。 对，各鸟的问题。 对，各鸟的问题。是吧？ 好， 来，再看看这个， 啊、 这个 第二个 有孩子了， 交给那个孙大夫了哈、他说，母猫怀孕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多久要去拍照检查？如果怀孕以后需要补充哪些营养吗？ 如果是就是比如说是特意给它配的这种，那你可能会发现它确实食量有可能会增加，然后有一些猫可能会出现呕吐，就是比较少，不是所有的。 他们 也不是所有的这种都会出现、哦、但是有一些可能会出现、 哦、 然后他会明显吃的比较多。然后如果是想对，如果是想就是看检查一下的话，可以在四十几天或者说是大概四十五天左右吧，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整个胎儿的一个情况。那最早可以看到胎儿可能是二十五天就可以用 B 超去给它检查出来有没有怀，然后呢、 哦、 如果想看它能不能正常的、 哦、 对，那四十几天是可以通过拍片子去看它那个骨骼的状态、然后因为有很多就是很多人想知道到底怀几只啊、那可能这个 B 超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它扫的每个界面不一样，它可能会有误差、但是拍片子会比较准确，然后而且就是担心它有没有难产的问题，就可以在它就是你要算这个时间快生产前，觉得一周左右可以去拍一下，看看胎儿的大小，这种就去看看有没有有可能出现难产的这种情况。 猫也会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也有可能难产，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纯种猫，这个还是难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多的。对， 因为我们家养过猫也养过狗嘛，猫就是它生孩子其实是避着人的，对吧？他都是自己去弄一个窝，然后等生完了之后，你最开始你也别往里边打听，别扫听那猫，也别把那猫拿出来，有可能遇见那种比较狠的，或者说互 弄你， 他不光弄你，他可能会把你抓的那只猫给弄死。 对，这个也是。 就是、他闻到别的味儿了，他的护犊心特别强的那种，他可能会把那猫给弄死，所以你就甭管他。该给他吃的就给他吃的，他就会吃完了之后回去就喂奶，吃完之后回去喂奶，直到他觉得他可以带他的孩子出来了，或者他的孩子慢慢睁开眼睛了，他才能慢慢的才能把他带出来。跟狗不一样，狗是需要人去帮着他去接生的，尤其是大狗，他不会说自己找一地儿我把狗生下去，很少有这样的 啊。街上的流浪狗不都是自己生的吗？ 你这么说也对啊。 对呀、 啊。那可 能没有人的情 况力强， 我觉得他们生这个环节基本不太需要人， 就是都不需要人， 我觉得是吧？应该是 有一些他可能， 除非像那种什么特小的吉娃娃什么那种， 像泰迪也相对他那个体型比较小，包括约克夏这些品种、体型比较小的就更容易难产，所以确实还是需要人去监护一下，就是。假设说他生完一只，他可能还有的话，他可能有一两个小时没有这种就是再生产出来，但是他一直有这种宫缩的反应，你会发现他那就最好还是带到医院。 哎，那 那比如说像虎皮鹦鹉也好，猫也好，比如遇到了紧急情况，比如说蛋憋着了哈， 嗯， 我发现了它有一看脸都有点煞白了，我在往这个医院 那么多毛怎么看出脸煞白的，明明 瞳孔有点放大 啊，好的， 我再往医院送，还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以显示出它可能有难产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我再往医院送还来得及吗？ 先回答鸟的这个问题。那鸟的话，第一个是看它之前的繁育史，如果比如这个鸟之前有下过蛋，那同样的到比如去年吧，那这个四五月份下过蛋，那今年四五月份它已经到了产蛋的季节，然后这个时候它突然鸟出现一些精神不振啊，然后它有频繁努嗟，然后排便出现异常，比如说它便排便困难，然后排的便很稀，那这个然后另外就是你看它腹部明显的有这个就是鼓胀感， 哦， 那这些都提示有可能卡蛋， 就是堵了好几天了，是这意思吗？ 不一定，它可能不需要堵几天，它堵一天可能就是一个急症， 哎呦， 所以需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做检查。但是触诊的话我通常不太建议在家做，因为它第一有难度，第二有风险， 就是容易给蛋捏碎了， 对，尤其小鸟，对，有可能你碰碎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比较难确定，因为它腹部那个位置刚好是鸟的机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机针子那个部位，它机位本身是一个食指，就是全是肌肉的一个器官，它摸起来就是一个硬硬的，然后形状也是一个卵圆形的， 分不出蛋， 对，你可能分不出来，对，所以不准，所以确定卡蛋呢，就是最准的就是拍 X 线片，去拍 X 光片去看它到底是不是，然后另外通过 X 光片我们也评价它这个蛋跟产道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比例，到底有没有可能产出来，然后再决定后续的一些操作，可能刚才我提到的补液啊、补钙啊等等这些做法，对。 那猫呢？ 猫的话就是因为你就是配了，你大概知道它的预产期，猫的预产期可能会范围相对大，可能50多天到大概60-70天，它范围会相对比较大，因为猫这个在就是交配后它的受精卵会在子宫内有一个游离期，这个时间是不固定的，所以它这个生产范围会比较大。那如果你之前有做过产前的一些影像学，包括拍 X 光片还有做 B 超，你评估这个胎儿大小大概预期它这个时段要生了，那如果它在生之前啊，通常母性行为比较好的个体，它会有一些筑巢的行为，比如它会爬一些软的东西做一窝之类的，然后这个都提示它可能要生产了，要临盆了。然后如果这些它频繁的有一些努嗟的表现，然后它特别焦躁不安，但是很久了还没有生产， 明白？ 但你可以在家观察这个阶段。但如果说它已经排出来，就是羊水破了，那还超过比如一两小时还没有生，那我建议及时去医院，因为这时候可能就是胎儿可能会死亡。 明白。好的好的啊，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啊，这个等到下周的时候如果再有什么新的问题出现的话我们再接着聊啊。非常感谢今天孙大夫和唐大夫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 谢谢。 哎，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打开 文 化 之门。 明天是 茶叶发展史。 哇，茶叶发展史。 嗯， 这不是我们周二聊的话题吗？ 对， 你们周日也要聊啊。 对是都聊一下。 炒热炒冷饭算吗？ 对跟你学习。 是不是聊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对。 哦，真的，那好吧，大家喜欢茶的，明天注意听我们的节目，17点开始，明天见喽。